庙堂有大鼓，鼓上咒老虎，用劲打虎打破鼓，忙用布来补，布补鼓，布补虎，到底是布补了鼓，还是布补了虎？